光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摊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我是演员谭凯，为你朗读的是余光中的《在夏天种树》。风声、淋雨、蝉鸣、虫叫，夏日炎炎，山中好阅读。去山野，都山的仁厚，都山的丰富，都山的坚毅，都山的品格。这个夏天，越山观脊，在自然中享受阅读。手掌潮湿的时候，我匍匐在夏的草地上种树，一棵用自己的树枝以及树叶刮风的树，一棵在拥抱中长大的树。把眼泪留意在树冠，把叹息埋在树根。树的中间部分是对人的渴盼，在白昼消失，在夜晚中熟，承受着星光和月牙的照耀。树木由于种植在夏天，就学会了隐语，仅仅用树枝的晃动表达自己。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朋友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中午到午后，受偏东风影响，局地可能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提醒大家外出要带上雨具，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东风3-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下班时的天气预报为多云渐晴，偏东风2-3级，气温31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面朝这儿，跟我来。那个这是四位，给这训人，这是狼叫，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分享马氏相声世家两代名家表演的相声作品。作为马氏相声的传承者，邵马爷啊，一直深受广大相声爱好者的喜爱。前些年呢，因为年龄的原因啊，马志明先生呢已经比较少在舞台上和广大的相声观众听众见面了。哎，可是在前几年呀，有这么一次契机啊，天津的观众乃至全国的相声爱好者都有了一次能够在舞台上大饱眼福大饱耳福的机会。马志明先生啊开专场了，那少不了在这样的场合，马志明先生也有很多心里话要跟广大观众说。 哎呀，太热情了， 惭愧呀。 怎么了？ 确实惭愧。 是啊， 马志明 都认识你、啊、 何德何能 有 让父老乡亲的观众朋友对我如此的抬爱 啊。 确实有什么好的艺术为大家奉献、 嗯、是啊， 是不是啊？ 对， 确实很惭愧啊。 哦，别谦虚了。 说实在的 啊， 从打2007年 啊，5年前了， 我搞了一次这个从艺50年活动、 啊。对对对， 从那儿以后呢， 嗯， 从思想上啊，就不是说是告别舞台啊， 啊， 就是有一种今后跟这个舞台要拉开距离了。 啊，演出的次数要减少、哎、 尽量做点这个案头工作了， 幕后了， 精神啊体力啊 嗯、 都差。你别看我师哥尹孝生还有刚才这位老师哥田礼和、 啊、对， 这两位老先生老当益壮， 体格好， 我这个比他们差。 是吗？ 哎，因为什么呢，我不随我爸爸。 嗯， 你看我爸九蒸九熟， 嗯， 照样 老练。 哎，你打不垮他？ 那是 我随我妈。 哦， 哎，我妈这个心脏就一直不好。 哦，这还有点遗传。 哎，头8年呢就割俩支架。 对对对， 割俩支架。 嗯， 去年呢尤其是，哎，又堵了，心梗。 啊，对， 心梗又来一个搭桥。 这大手术， 您不懂这搭桥吧？打大腿上蹬一个血管， 哎呦， 把这开开， 嗯， 把这心脏绕三圈， 好嘛？ 你知道，等于铺三条道， 嗯， 对吧？当然，哎，咱天津啊， 啊， 这心脏科心内心外， 嗯， 技术高超，我认为在全国那都得名列前茅， 了不起， 赢不了， 嗯， 起死回生啊， 是， 哎，那技术高超。 对对对， 虽然说是技术高超，但是我这岁数 啊， 就开膛了。 嗯， 怎么这也得恢复几年吧？ 哎，那不是闹着玩的。 最近这些年，基本上 嗯， 没怎么参加演出。 啊，演出确实不 错。特别是这种啊，所谓相声大会，这跟擂台似的。 啊， 我就有点怵了。这新节目也没弄。 嗯， 这次呢，这个咱们这个西岸相声馆成立1周年， 哦， 啊，咱们这个河西区领导呢，这个对我呀提出要求，非让我上一场， 来一个吧， 还而且还必须是新节目， 啊，要求要新的。 哎，这个段子呢，现在怎么叫新节目？ 怎么叫？ 头一回上台就叫新节目。 哦，没人听过就行。 演一次就完。 那可不， 现在网这通讯设备太先进了 啊，全能。 哎，完了啪一播，你明儿再演，我听过了， 完了。 所以呢很难说 嗯 这节目能弄多好。 是啊， 哎，仗着都是父老乡亲吧， 自己人 自己人，您知道哄孩子 嗯、 啊、对吧。 好， 承蒙这个政府各个部门的领导呢， 嗯， 各级领导对咱们天津相声的这个高度重视， 没错， 特别是要感谢我们的父老乡亲，天津的这个相声观众， 嗯， 对我们这个几代人呢，不是我一人 啊， 我们这几代人 咱们父老乡亲对我们的爱护和培养， 对马家， 哎，所以我们才能延续到现在。 那可不， 是不是？马家相声到现在有120多年了。 你这年头真不少， 120多年呢，这还得说打我爷爷、我祖父算起。 哦， 要是从我曾祖父、我太爷算，得有140多年。 那年头更多了。 哎，我们家有一特点，我告诉您啊。 什么特点？ 我们家这特点啊。 啊。 别看那么些辈儿啊。 嗯。 一辈儿就一个干这个的。 哦。 我太爷哥仨，就他一人，马成芳。摔瓶， 说评书， 哎， 嗯， 干曲艺， 对， 我爷爷马德禄也是哥仨，辈辈都哥仨， 哦，都哥仨， 养10个孩子，7个闺女， 哦， 怪极了， 仨小 就是怪啊， 嗯， 哎，我爷爷哥仨， 哥仨吗？ 就他一个人说相声， 也是一位， 哎， 啊， 我父亲亲哥仨， 嗯， 俩说相声的， 哎，这俩了。 早早死一个， 你瞧， 落不住啊， 还是剩一个， 落不住，就得剩他一个。 啊， 到我这辈儿，我爸爸仨儿子， 对呀， 8个孩子， 8个， 5个闺女， 嗯， 给你剩仨小子， 多好啊， 才接受教训 啊， 他们都别干了， 都别干了， 我自个儿，哎，对对对， 还是一个， 对， 嗯， 我这后辈先往后都。独生子了， 啊，都一个 了。我们哥仨一人养一小子， 啊，也是仨 的。哎，还是仨儿子，不管你怎么折腾，啊，也是仨。 你看，命里注定的呀。 所以这个，就马六甲在10岁左右时候 啊， 说过相声。那，哎，那俩根本就不干这个。 你看，还是一个。哎， 而且还一点， 怎么？ 这每一辈之间这个年岁啊，这岁数距离比较大。 哦，间隔的时间长， 哎， 嗯， 我爷爷比我爸爸呀大32岁， 嚯，30多岁啊， 32， 嗯， 我爸爸比我大31， 也30多岁， 他1914，我1945， 啊，可不嘛， 哎，大31， 嗯， 我比马六甲大36， 好吧，这时间更长了， 这都拉得挺长， 哎， 哎，一生下来没有一懂事儿，他爸爸就是老头， 你看看， 就这种印象，对。别看源远流长，对吧？马氏相声源远流长， 时间长， 对， 嗯， 但是人丁不旺， 哦，干这个的少， 不是特别兴旺， 嗯，每辈就一个嘛， 哎，一个，而且这岁数拉得长，啊，所以得把身体保养好点， 哎，注意点好。 我这个儿子呢，比我小36啊， 那可不， 从小我一想，咱家没有做官的，辈辈没有当官的， 是啊。 做买卖的也不行， 那也没学过， 又不是书香门第， 哦， 你说让这孩子干什么？ 干什么？ 起个名字，马六甲。 马六甲。 为什么起这名？ 为什么？ 还是憋着让他说相声。 哦，有好处吗？ 对呀，啊，马三立。 嗯， 这名字您记得住？ 好记。 当初我爸爸叫马贵福啊，贵福。 哦， 我大爷叫马贵元。 哦，这么排的。 他是马贵福。 啊， 嗯，不想腕儿啊。 名字不行， 哎，人记不住， 是 干脆把小名搁这吧， 啊， 小名三立，所以人听一次马三立记住了， 这成了。 我想给马六甲来这个，你三立，我六甲， 嘿， 哎，这容易出名。 对， 当时是憋这个，憋着让他说相声 也干这个， 哎，或者唱大鼓，反正干曲艺 啊就行了。 从小我给马六甲找一师傅， 找师傅了， 哎。拜个师傅， 谁呀？ 拜的是那个跟我父亲一块合作那个王凤山。 哦，给三爷捧哏那个， 哎，也是快板艺术家，嘴皮子好， 王派 让他跟他打基础。 对对对， 算他入室关门弟子。 那最后一位， 这王凤山呢，要从门户上说呀， 啊， 跟我们这是一师之徒。 哦，师兄弟， 哎，都是朱阔全先生的徒弟。 亲师兄 王凤山是大师哥， 哎，最大， 当家还有几个， 嗯， 我是最后一个。 哦， 哎，马六甲算他的入室弟子。 哦，算马老， 算他徒弟。要从这个血缘上说呀， 血缘， 我是马六甲的爸爸， 那没错， 对不对？ 没人怀疑， 他是我儿子。要从这个门户，从这个封建的门户这种师承， 啊，师承。从这关系说啊，他师父是我师哥，等于我是马六甲的亲师叔。 哦，这是门户方 面。哎，啊，后来呢，王凤山，王老先生病故了， 故去了。 完了，马六甲披麻戴孝啊， 嗯， 抱着盆还摔， 对对对， 很小啊， 啊，应该的。 哎，把他师父给送走了。 哎，对， 送走了。以后一提起这事儿，马六甲呀，特别的难过。 哦，还有点想法， 感慨万端呢。 是啊， 一提起这事儿，哎， 嗯， 他说我呀。苦命啊， 还苦命 啊、 嗯、怎么呢， 从小拜师王凤山， 是啊， 师父过世早 啊， 撇下我孤苦伶仃的， 你看 幸亏呢这个师叔跟婶子啊，一把屎一把尿给我弄大了，哈哈哈 哈，是说相声的材料， 也原打算让他唱大鼓说相声、 啊，多好！ 甭管怎么个原因吧， 啊， 哎，没考上取消， 没上了。 结果阴错阳差呀， 啊， 上初中了，要不就没上学，上小学就完了 啊。对呀、啊， 初中、高中、大学，找着工作 了啊，也毕了业了， 一直的就是19年没上台， 那是 是不是、啊？一直就没干， 嗯、 啊，这回让他上了，也是啊，这个各位这个。领导啊，还有主办人呢， 啊， 撺着他，让他非得上一个， 也是 说的根本就不行。我说这19年能上，甭说他，连我都够呛。 也是， 哎、嗯，所以说非得让我给他捧。 嗯， 我跟他说一段，我爸爸有遗嘱。 是啊， 当初活着时候坚决反对父子同场演出。 还真没见过一人俩一场的， 同台行， 嗯， 你在前面，我在后边，这行， 嗯， 俩人站那儿，一人俩逗，我爸爸不让， 哦，反对这个， 我也不给他捧， 对， 后来主办方啊，就邀请这个，这何云伟， 啊， 叫他，哎，俩人临时来一个， 也不错， 也未必怎么样，但是说实的，别看马六甲没干这个啊， 啊， 一直。也在为这个相声啊、曲艺啊、什么小品呢、啊，也做一些工作， 一直没离开。 哎，今儿上的承蒙这各位父老乡亲对他的这个抬爱啊， 嗯， 也能凑合上一场。关键是什么呢？是这个抢走， 客气。 我给您要不唱两句那个老白云鹏那个味儿兄弟。 哦，咱听听 啊。哦唱什么哭黛玉吧， 行 啊！当啷当哩个啷当哩个啷哩咚，季秋霜重燕声哀， 嗯， 徐湛东篱衬雅怀。 嗯、 潇湘馆病倒林黛玉，门儿寂静酒掩苍苔，有贾母在那边料理宝玉应亲的事，各样的张罗也忙不开。忽一日，文黛玉的病提到垂危后，老人家不放心，前来探望他的外孙女孩。 好， 因为什么呢？就我感，实际这上岁数以后，这嗓子不给使唤了， 岁数也大， 哎，都是朋友 啊，都自己人， 朋友啊， 啊， 唱好唱坏您就包涵， 哎，多谅解。 哪天嗓子好，我加上乐队，知根知令给您唱一段。 对对对， 啊、还得说是、啊，还得说是朋友之间无所谓 啊，对啊，朋友关系， 哎，交朋友啊， 啊， 也得门当户对。 哦，这跟搞对象一样， 差不多，比那个不在以下 啊，比那还严格。 两个人的这个经济地位 啊。 两个人的脾气秉性 哦， 文化程度 是、 都得差不多才能交朋友， 哎，有道理， 才能成至交。 对对对， 拿咱俩说吧， 咱俩 比如说呀， 啊， 你呀， 嗯， 是警备司令， 哦， 我是警备司令。 你是警备司令那屁。 不是你这怎么说话呢？我招你了。 鬼警备司令，你自个儿照你像吗？你像什么？ 像不像又不是我，这不你说的吗？ 打比方，举个例子，假如说你是警备司令， 那假的我也高兴啊。 哎，假定说吧， 嗯， 你警备司令， 我司令， 我是一个说相声的。 说相声， 哎，唱快板的， 哦，曲艺工作者， 山东快书， 对对对， 咱俩能成至交吗？ 哎，这是远点， 俩人促膝谈心 啊， 过心，不可能。 哦， 谁也不了解谁， 那可不， 你那儿怎么训练士武 啊？ 怎么练兵？ 嗯， 怎么布防？ 这都军事啊， 我满不懂。 那可不， 我们这里头怎么前场后场 啊？ 刨活， 哎， 买块竹子做完板卖，就这东西 怎么把控？ 你根本也不屑一顾，不听啊！你听这玩意儿，哎，咱俩顶多你知道，哎，有个唱快板的叫什么？ 那还得有名。 不可能，没事咱俩坐那儿喝酒，不可能。 不易， 哎，俩人不对等。 对， 你要是警备司令， 那你呢？ 起码我得副省长。 哦，哎哎，这级别差不多。 你是做官的 啊， 我是为患的， 都有两下子。 你是大财主， 你呢？ 我是大老板。 对， 要没钱 啊， 你学买卖。 你呢？ 我站柜台啊。 都学生意， 你卖的是糕点糖果， 你呢？ 我卖烟酒罐头， 小买卖。 你是剃头的， 你呢？ 我是修脚的， 手艺人。 你是瓦木工， 你呢？ 我是油漆匠， 都是工匠。 你是英雄， 你呢？ 我是好汉。 对， 你是孟良， 你呢？ 我是焦赞。 好， 你是大葱， 你呢？ 我是大蒜。 对， 你是经理， 你呢？ 我是白面。 对， 你要是混蛋呢？ 你呢？ 我就不理你了。是 哎，我问你怎么不理我了？ 废话，我好好一人不理混蛋干嘛？ 我说你这可不对啊！怎 么不对 啊？你这有点没劲了。 怎么没劲了？ 你前面说的都挺好 啊， 你这么着，我那么着，全都是一样的，对等的，怎么到最后拿我举完例子没你事儿了呢？ 这人有失手，马有乱蹄 啊！ 说到这儿了，哎，忘词了，卡壳，这没办法。这什么 不对， 比喻不出来了，忘词了。 不可能 啊， 你这是诚心的。 不是诚心的。 不是诚心的、 啊、 告诉你，既然拿我已经举完例子了 啊， 你也甭跑，你也来一个， 必须得说一个， 不说还不行， 非得说， 必须说。 你要是混蛋呢？ 你呢？ 我准是不懂好歹。 你怎么不懂好歹了？ 我但分懂点好歹，我能跟混蛋在一块吗？你知道 刚才我们欣赏的呀，这是马志明先生和黄宗民先生前些年的表演的一段作品《老骥新居》。下边呢，我们再请上一代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和王凤山先生合作，为我们带来一个相声小段《猜戏名》。 您这人啊， 哎， 我很赞成你。 怎么赞成？ 脑子最快了， 对， 脑子最快了。你呀、啊，你这人啊， 到哪儿？ 哎。我破个闷儿，你猜吧。 啊，你呀、啊， 哎， 你还破闷儿？ 哎，对，我说个灯谜，你猜。 哎，你说。 你要猜着不白猜。 嗯， 我给你买张电影票，我合五分钱，我给你买张。 电影票五分钱？ 儿童的，儿童的 啊， 儿童的。 我这么大个子，儿童票人让进去？ 你蹲着，蹲着没关系。 啊，蹲着 走。蹲着走，反正看这孩子脑袋到顶。 像话？ 多少钱？ 啊， 电影票。 起码得三毛钱， 我给你买三毛钱的电影票，你看电影。 那成啊， 只要猜着， 我猜不着，我给你买一张。 不，你准猜不着。 三毛， 我这灯谜最难猜了。 难猜，你说我就猜不着。 你猜，我破闷儿，你猜，看着我，看着。 啊，破闷儿还得看 着。哎，得看着。 哎，看着， 看着我猜、嗯。 哎， 你猜着我就给你买电影票。 猜不着给你买。 猜，看着，啊、看着我。 啊，看着。 猜。 这是破闷 儿，哎， 猜出戏， 猜戏名， 我猜不着 什么戏，猜 猜不着， 猜不着 啊！ 独木关， 哦，这叫独木关， 哎，猜这个， 哎， 看着， 哎， 看， 哎，看，呀，呀， 那猜猜猜猜，猜，猜出戏， 哎，猜不着 三岔口， 哎呦，好啊，这叫三岔口啊。 这 一话 你猜，你哪猜 的？我说一个你猜。 来、 嗯、猜一出戏。 这什么戏啊？ 打马。 你等马，这怎么叫等马啊？ 你姓马，等马。 哎，猜出戏， 这是什么戏啊？ 三打白骨精。 哇，我是白骨精啊！不成，咱们别比划了，别打，咱说 说你才着。 你们说吗？ 我到你们家 啊， 找你好几趟 啊。 猜，什么戏？ 到我们家找我好几趟。 猜吧， 这一出戏 什么戏啊？ 猜不着。 三顾茅驴。 啊？ 三顾茅驴。 我是驴啊。 三顾茅驴啊。 三顾茅庐。 茅庐是我姓马，加马字旁。三顾茅驴。 这马比你家是干嘛用啊？我说一个，你猜。你戴人家的手表猜一出戏。 戴人家的手表 啊，猜一出戏。 我戴人家手表，什么戏啊？ 借东风。 怎么借东风？ 这表是东风牌的，你借来的。借东风，你猜这多？ 猜这个。 哦， 你跟你哥哥，你们哥俩一块上茅房。 你这 猜。 猜不着。 猜出戏。 什么戏呀？ 二进宫。 二进宫。 等猜， 你爱人去上海，猜一出戏。 什么戏啊？ 孔雀东南飞。这多好。 你爱人呐，浑身上下都刺痒。猜出戏。 什么戏啊？ 女起戒。 哎呦，长戒了。你们家一日没有，猜一出戏。 什么戏啊？ 空城计。 我藏在你们家的箱子里，猜出戏。 猜不着。 惠中原。 啊，惠中原。你爸爸拿刀宰你，猜一出戏。 什么戏啊？ 辕门斩子。 你爸爸娶媳妇儿，猜出戏。 什么戏啊？ 小二黑结婚。 这戏。 好，听众朋友，第一时段啊，我们的开心茶馆呢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分享马氏相声世家各位名家们的精彩表演。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 010-6700-2877 6700-2877 6700-2877。 联通冰激凌套餐，每月99元，全国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 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垫，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鸡蛋。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欣赏马氏相声世家各位名家们表演的相声作品。节目的第二时段呀，我们首先要请上少马爷马志明先生，我们来一起欣赏早年间呀，马志明先生呢和杨少华先生合作表演的一段传统相声贯口活力的经典名段《地理图》。 这回咱俩说一段， 哎，咱们表演一回。 你看这个相声啊，是曲艺形式之一， 哎， 曲艺包括的面很广啊。 是吗？ 大鼓，单弦儿、坠子、石调，琴书、快板、相声， 对， 啊，这个每一个曲种啊，都有它的地方色彩。 是吗？ 就拿相声来说吧，相声发源地是哪儿知道吗？ 北京。 对了，您看这个说相声的大部分都是北京人， 对， 唱石调就不一样了。 怎么呢？ 天津人最好。 天津石调吗？ 哎，唱坠子的河南人最多。 对， 唱二人转的 哪人多？ 吉林省的人多。唱弹词的 哪人多？ 苏州人多。唱越剧的 哪人多？ 绍兴人多。 你看， 唱沪剧的 哪人多？ 上海人多。唱花鼓戏的 哪人多？ 凤阳人多。过去打铁的 哪人多？ 章丘人多。锔碗的 哪人多？ 宁静人多。剃头的 哪人多？ 宝坻县的人多。修脚的 哪人多？ 定兴人多。练把式的 哪人多？ 沧州人多。 你看， 耍猴的 哪人多？ 吴桥人多。卖荞麦皮的 哪人多？ 宜兴府的人多。卖豆腐丝儿的 哪人多？ 武清县的人多。卖高跟的 哪人多？ 杨村人多。 你看， 卖冰棍儿的 哪人多？ 哪儿的人都有。这个 这怎么哪儿的人都有了？ 这职业不固定 哦， 哪儿都做冰棍儿。 是啊， 只要做就得当地卖。 对， 说相声的还是北京人最多。 对， 您的相声说得好啊。 怎么呢？ 我特别喜欢听。 您这是客气。 哎，我认为啊， 啊， 您最大的特点， 我是 就是口甜。 啊，我熟透了。我是那西瓜是怎么着？ 谁说你西瓜了？您的口音呢？甜润好听。 他们都怎么说？ 听您这个口音 啊， 您大概不是我们此地人。 对， 您原籍是 北京。 哦，您是北京人呐？ 对。 哎呀，太好了！ 北京好， 都羡慕你呀、啊。 怎么呢？ 多好，北京好啊！ 是啊， 那是我们祖国的首都。 对， 过去讲究里九外七，皇城四， 老话， 九门八点一口钟，万寿山，颐和园，故宫博物院。 卢沟晓月，银锭关山， 去过， 有着优美的风景， 嗯， 有无数的古劲儿， 是啊， 北京好， 嗯， 北京有三宗宝， 哪三宗宝啊？ 文化、风景、语音好， 嗯， 别搬家，住着好， 是啊， 好好， 您把北京夸得跟一朵花一样， 啊， 工作调动我到天津来了。 哦，搬咱们天津来了。 对， 好， 天津也好， 天津好啊。 嗯， 水旱码头，九河下哨天津卫。 嗯， 三道浮桥两道关。 你看， 鲜鱼水菜盖不过天津。 嗯， 天津好， 好。 天津的观众最爱听曲艺。 是啊， 天津也有三宗宝。 哪三宗宝？ 鼓楼、炮台、铃铛镐。别搬家，住着好，好。 我搬哪哪好？ 好好好。 我要搬关外去了， 东北 啊， 好， 关外也好， 东北那是祖国的大门， 嗯， 高粱、大豆年年丰收啊。 你看， 东北好，东北有三宗宝， 嗯， 人参、貂皮、兀了草， 别搬家， 住着好， 我就知道嘛， 好好好， 我搬保定府去了又， 保定 啊， 保定府好啊， 也好， 保定府三宗宝， 嗯， 铁球、面酱、春不老。没事儿，弄俩铁球吞着玩可不错。 我狗熊啊，是怎么着？我吞铁球干什么呀？ 保定府好，就那儿住着吧，别动换了。 我又回北京了，我看你说什么？ 怎么着？ 又回北京了？ 哦，要搬回北京了。 啊，对了， 啊，打刚才往这儿一站啊，一会儿搬这儿，一会儿搬那儿，你吃了耗子药了是怎么着？ 你这怎么说话呢？ 啊，有准地方吗？ 我跟您这么说呀，跟我们的职业有关系，循环演出哪儿不去呀？ 哦，您这个工作嘛，经常的出外。 哎，对， 哪儿都去过吗？ 都、都去过。 那我问问你， 啊、 嗯，这个北京你常去吗？ 到过，不能说常去，去过。 哦， 嗯、 上海去过吗？ 到过。 沈阳 到过。 齐齐哈尔 到过。 南京 到过。 西藏 到过。 新疆 到过。 外国， 这没到过。 完了，完了，这点你就不是我。 您， 我经常的出口出国。 你吓我一跳。 我经常出国。 出国？ 哎，因为我呀是一位旅行家呀。 哦，您 哎 您， 所以世界各地我全去。 净出国？ 哎，经常出国。 出国您都到哪儿啊？ 到过哪儿啊？ 嗯， 你出国没有？ 我没出过国。 那就好办了。 好办了。 这个英国你知道吗？ 建交了，知道。 英国 知道。 英国我到过。法国我也去过。 法国去过。 最近我又要走。 那您怎么没走啊？ 要做一次长途旅行。 是啊， 缺一个助手啊，沿途上给我做些个记录啊，搞点资料什么的，缺这么个人，找不着。 同志，您看我行吗？我这叫毛遂自荐的，您看我是不是？ 你 啊、 嗯，你有点文化吗？ 我大学差俩钟头没毕业。 这种文化， 嗯， 你去不了啊？ 怎么？ 道太远。 远没关，咱坐车呀。 坐车怕你晕车呀。 那咱坐船， 怕你晕船， 咱坐飞机 更不行了。 怎么呢？ 你晕高。 我得什么晕什么？我 你去不了，你不知道我的计划。 您的计划是 走着去， 拿腿走 啊？ 您的意思我明白了 啊， 游山玩景，记点材料是吗？ 就这意思。 您要能走，我就能走。 这么远的道你走得了？ 多新鲜！您要能走，我就能走啊。 那这么着，我带你去了。 可以啊， 咱们就打这儿走。 打这儿走， 出了门， 嗯， 咱们奔东南角。 东南角， 东门， 嗯， 观音号，北海楼，龟甲胡同，万寿宫， 嗯， 北的关，河北大街，大红桥，西鱼庄子，钉子谷，南仓，北仓， 哇， 走铺口，汉沟，桃花口，杨村，蔡村，河西坞，安平码头，张家湾，走通县。过八里桥，进北京齐化门，东四牌楼，北新桥，交道口，出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县，沙城、宝安、下花园，新庄子、宣化、沙岭子、宁远、张家口，柴沟、西湾，天镇、阳高县，俱乐铺、周氏庄，大同、孤山、丰镇、吉宁、平地泉，三岔口、十八台、桌子山，三道营、旗下营、桃浦旗、呼和浩特、撒拉旗、西包头、过乌拉苏、海 石嘴山，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过中宁，走甘肃兰州、西宁、凉州、永昌、临泽、酒泉、玉门、星星峡、新疆哈密、巴里、昆木、乌鲁木齐、达坂城、库莱市、马齐库车、温宿泽普、昆仑山， 还这么多， 进西藏尼拉木、扎斯伦布、多拉本、天泉、查德木、齐木、沙瓦尔、到拉萨、莫着贡卡、拉里查多木市、巴塘、理塘、鸭龙江、大渡河，过泸定桥，四川成都市，走简阳、资阳、荣昌、永川到重庆，贵州省遵义、贵阳市，云南省昆明市，文山、燕山到广西，南宁、柳州、阳朔、桂林市，湖南省衡阳、株洲到长沙，湖北省沙市、汉阳、汉口、武胜关，河南孝感、信阳、驻马店、燕城、许昌、郑州、开封、洛阳、三门峡，陕西灵宝、潼关、华阴县、西安、咸阳、岳县到延安， 都到了延安了， 由龙门过黄河，山西省榆次县太原市，寿阳、平定州、阳泉、景行、河北石家庄、新乐、望都、保定市，深武、姚安、河间、沧州、南皮、东广、德州、平原、禹城、山东济南市、党家庄、张下、万德、界首、泰安、东北铺、大门口、吴村、曲阜、兖州、固镇、新桥、曹老集市、蚌埠、门台子、临淮关、小西河、石门山、张八岭、大字街、花旗营、浦口、过江、南京市、龙潭下属、镇江、昆山、陆家浜、无锡、苏州到上海， 到了上海， 走松江、浙江、嘉兴、绍兴、杭州、金华到江西，永丰、瑞金到福建，走汀州、连城、三原、南平、福州、泉州、金门、厦门奔山头，广东省、广州、雷州、海南岛，过了九龙、香港到越南、河内， 都出了国了， 老挝、万象、开罗、曼谷、缅甸、仰光、孟加拉、印度、加尔各答、孟买、新德里，过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安卡拉，过黑海到苏联、乌克兰、斯德林格勒、列宁格勒、莫斯科、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罗的海到芬兰、瑞典、斯德哥尔摩、挪威、丹麦、德国、柏林、波兰、华沙、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布达佩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索菲亚、希腊、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意大利、瑞士、日内瓦、法国巴黎、马赛地中海、直布罗陀、葡萄牙、西班牙、马德里，过英吉利海峡到伦敦、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冰岛，过了大西洋到美洲，走加拿大、魁北克、纽芬兰、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墨西哥、中亚、美利加、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圭亚那、巴西、秘鲁、乌拉圭、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智利、圣地亚哥、麦哲伦、澳大利亚、墨尔本，过大洋洲，走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利比利亚、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到南洋群岛、苏门答腊、爪哇、西里安、马来西亚、菲律宾、马尼拉，过吕宋到日本九州。门司、下关、长崎、广岛、东京、大阪、名古屋、北海、千岛、库页岛、勘察加半岛，过日本海到朝鲜、釜山、大邱、汉城、平壤、新义州，过鸭绿江，回到丹东， 又回来了。 通化梅河口、吉林省长春市、延吉、双河镇、宁安、抹的江、林口、佳木斯、木兰、巴彦、哈尔滨、齐齐哈尔、内蒙古、班克图、海拉尔、满洲里、呼伦诺尔、阿尔山、乌兰浩特、开原、铁岭、乱石山，走新城子、文官屯、沈阳、皇姑屯、新宾县、柳河沟、白旗铺、打虎山、高山子、青堆子、赵家屯、沟帮子、大梁河、双阳店、锦州女儿河、高桥、连山、韩家沟、兴城、白庙、沙湖所、前所、山海关，走秦皇岛、北戴河、昌黎县到滦州、古冶、开平到唐山、芦台、汉沽、塘沽、新河、五十间房、中心庄、金梁城、中和、张贵庄、展庄子、第二文化宫、田庄、大直沽、五轨车厂、大王庄，过了解放桥、滨江道，走和平路、南市，这才到长城影剧院。咱可走着走， 走着走太累呀， 累不要紧的， 怎么办呢？ 你背着我， 我呀， 欣赏了马志明先生和杨少华先生早年间合作的这段地理图的录音，下边啊，我们再来欣赏一段马志明先生呢和自己的弟子黄宗民先生合作表演的传统相声《打元宵》。 您看这个人呢，人跟人的素质不一样， 哎，一个人一样， 所以为人处事啊，待人接物啊，各有一套。 是啊， 有的人呢就厚道， 有厚道人吗？ 心眼好， 是 厚道，厚德载福啊， 好话， 有的人做事就奸。 当然有奸人了， 是不是、 有有有。 其实您猜怎么着 啊？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谁也跑不了。 哎，就拿你们老爷子来说吧， 我父亲， 他父亲呢？ 啊， 今年快六十了吧？ 哎，六十多了， 没你高 啊， 比你矮， 是 跟你要站在一块儿，要比这个儿啊， 哎，差不多。比你壮，哎，比你矮，什么模样呢？剃大光头，细眉毛，小眼儿，瘪鼻子，大嘴，官称四爷。 嗯，对， 黄四爷怎么叫黄四爷？ 对，我爸爸行四嘛。 哦，都管他叫四爷， 啊、都这么叫。 这四爷就占一个字儿， 什么字儿？ 贪。 是吗？ 贪，爱占小便宜儿。他可不是没钱啊，家有钱， 就是 吃喝不愁，还有产业 啊， 趁房子。 对， 你爸爸自个儿住了一个四合院，挺大房子 啊， 这还不算。临街还有两间闲房， 临街的， 哎，这门脸房子这东西最值钱的， 做买卖合适吗？ 你想，这黄四爷能让这门脸房子空着吗？ 那怎么办呢？ 高价租出去了。 哦，租给别人。哎， 另个谁呀、啊、呢？ 谁呀、啊？ 小两口一孩子。 哦，小家庭。 这男的吧，男的三十来岁， 嗯， 女的二十六七，这孩子呢，也就是。一生儿多，不到两岁。 哦，不大。 干嘛花大价租他这房子呢？ 为什么呢？ 是连住啊带做个小买卖。 哦，对， 开这么一个饮食店。 哦， 卖个炸糕啊， 嗯， 蜜麻花啊， 嗯， 糖烧饼啊，茶汤啊，油茶面糊的。 哦，都是小吃。 到五月节呢，自己包粽子。 哦，还能包粽子。 一进腊月，整个一正月卖元宵。 你看应时到节， 卖元宵也卖熟的， 哦， 带卖座有两张八仙桌子，可以在那儿吃。 哦， 哎，也可以拿走。 对对对， 小两口干这买卖不容易啊。 可不， 一个工也不顾。 哦， 自个儿干呢。 啊， 不易。 那可不， 他爸爸黄四爷， 嗯， 代理了。 怎么代理？ 三天两头上那儿白吃白喝，不给钱。 房东嘛， 人不敢惹他呀。你爸爸吃不让吃，房子不租了，再不涨房去。好在他也吃不多少啊， 是吧？ 总的说，这买卖干得红火， 哦，买卖不错。 尤其这元宵劲儿， 啊， 更好。本着一什么精神呢？薄利多销。 哦， 真材实料，东西好啊，知道吗？纯江米面， 那是 元宵，一点不掺那个大米面、小米面，没那个。 哦，真东西。 江米面， 嗯， 馅儿也好， 馅儿好。 哎，芝麻。香油，各种果料，白糖的、豆沙的、枣泥的、红果的，喝挺全， 真材实料。 这个打元宵呢， 嗯， 也不是现在这法子，老法子， 老法子， 手工操作。 哦， 大长圆的这么一笸箩， 对， 长圆的， 嗯， 那头拿绳子把它吊起来， 嗯， 悬空， 是 里边江米面，这元宵馅呢蘸着水，拿罩里搭出来搁里头， 嗯， 俩手端着笸箩这头。摇， 哎，摇元宵嘛， 咣当咣当咣当，那越滚越大，越滚越大。 对， 旁边呢架一口铁锅， 哦， 元宵打得了，跟着就煮。 哦， 男的呢打元宵，煮元宵再盛。 嗯， 女的呢卖座，收钱，拾着碗。 哎，都够忙活，反正。 正忙着呢。 啊， 这孩子睡醒了， 小孩， 小孩在炕上睡醒，他哭啊。 小吧， 哎，一生都不到两岁。 对， 你就赶紧把活搁下，抱孩子。这哄着孩子这功夫，元宵锅又开了。 哎呦，你看， 哗，汤汁往外扑。 啊，是啊。 这男的腾不开手了，正在打元宵呢。 嗯。 哎，我说，哎，添点水，添点水。女的赶紧往锅里添水。 嗯。 这水舀子呀，打这笸箩上头过。 哦。 锅在笸箩那边吗？ 对啊。 这手拿着水舀子，这手抱着孩子。 嗯。 这孩子坐他胳膊上，脸朝里，屁股冲外 啊，都这么抱着吗？ 哎，这孩子穿一开裆裤， 嗯， 可巧这孩子要拉屎，他往锅里添水啊，往前一够身，这孩子这屁股整对着笸箩，吧嗒儿，哎，拉一屎蛋儿，小孩屎跟你那屎不一样，这么快俩大了。 哇，你提我干嘛呀？ 他一顿四斤多分量， 知道吧？他一 顿，小孩那个就跟那元宵馅的，哎，大小不离儿，吧嗒，哎，掉笸箩里了， 多寸？ 这笸箩底儿是坡形的， 是啊， 坡形的，掉里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滚一下江里面跑趟地儿去了。 看不出来了， 男的没注意呢，满头大汗呢，哇，还是摇呢。嗯，这屎蛋跟着滚，滚来滚去，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一会儿锅一开，这也打出来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全煮上了， 下去了。 刚煮上，嗯，他爸爸黄四爷来了。哦，哇，行啊，汤圆改汤圆了啊，行，晚上干不错。要没我这方子，你们有今天？嘿，便宜了你们，净说着讨厌的话， 没用。 人家听惯了， 就是 不理会。哟、嗯，四爷来了，四爷您没吃早点吧？您来几个元宵垫垫。 嗨，我就不爱吃这玩意儿，黏黏糊糊，这个拽的心里难受啊。 哦，不爱吃， 不爱吃。嗯，爸爸，我尝尝吧。 还尝尝？ 先来八个。 我这尝尝要八个。 好再称，好再称啊！先给四爷称。嗯，一会儿开了，元宵也熟了。 是啊， 先给四爷称吧。 成。 这头一勺下去，嗯，其中就有那个搁馅的、 多寸， 成了八个，擦了一双筷子。嗯，四爷，四爷，您口高，您给品品，您品品。哎呀，别客气，别客气。他吃人，他告诉别客气。 你瞧， 端过碗来，先喝口汤。嗯，哎，这汤不错，像杏仁茶。好啊，这汤，你尝元宵， 好 尝元宵。你说怎么这么脆啊？这头一筷子下去，就把那夹起来了。哎呀，哎呀，吃吧。哎，这吃元宵有一规律。 什么规律？ 头一口吃不着馅儿。 为什么呢？ 个儿大呀。嗯，烫啊，先咬面儿。 哦，虚着劲儿呢。 嗯，行行，这面还够粘，够粘。哎，您吃点熟面够粘，您再尝尝那馅儿。好嘞，嗯。哇哇！这屎要煮熟了，这味儿受了受了。不，你这是嘛馅儿？这是白糖的？不对，你这色儿。哦，您这豌豆花呢？ 啊、行了，甭对付。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中啊，马氏相声各位名家表演的作品呢，就先和您分享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这个主题。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耶耶，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